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新年， 我是 Tasco， 我是马仔 ，Hello， 我是干餐不打。 今个礼拜有好科幻嘅猫星人、哦，系咪啊？ 系啊，我真系自问，我神龙神龙上百草呢套都真系有晒觉悟入入场嘅，真系，哇，系真系难顶。即系虽然佢短短都系九八十几分钟啫，好似即系短短八十几分钟就度日如年嘅，系啊！我入边即系经历咗 Interstellar 嗰只，即系去咗第四度空间，抽翻翻嚟，真系好难定。即系坦白讲，系啊，咁样 翻墙翻嚟，发个女已经变咗阿婆啊！ 系啊，即系出翻嚟，火如隔世，美国队长嗰只啊，搵翻玛丽嗰只。Agent 十三都唔够沟，嗰啲 犀利， 咁咧真系真系目定口呆。 坊间都有人话好睇喎， 唔系啩？ 大镬，睇下嗰啲人留言啦，系咯，又话诶，大人啊，梗系唔中意啊，啲细路仔都唔知笑得几开心咁样。 我真系嗱，我睇嗰场都合家欢时段嘅，我真系见有啲小朋友咧，直头就话做咩走啦咁样嘅，即系喺个戏院度，真系咁讲啊！ 啲小朋友好粗口啊！ 系啊，佢又唔系讲出，即系啲我走啊咁样喺度掠走咁 啊， 跟住 好睇啊！ 系啊，即系其实佢装好难做。 啲有人就讲到好好睇啊，我都唔知咩人嚟嘅。 系啊，咁啲收钱啦。系唔紧，你即刻讲嗱，即系既然上咗百草，咁我当然都即系好有 comment 嘅。 唉，真系辛苦晒得打。 我亦都系叫嗱正面啦，我讲点改得好啊，吓即系唔好下下整 呢套都有一嚿 落晒，有嚿。其实佢你问我话公道讲啊，真系讲话特技啦，嗱一定差啦，但系都唔系落到底，佢死唔系死于特技。咁你有時啲嘢即係特技少少粗，咁你合家歡兒童戲，我覺得又唔係話死，即係一條死路咯，係啦，入邊有 詳細講。 好，詳細講，好。 嗱，咁啊，當然《鄧夠黑》我哋都會講咧，雖然就唔係科幻片，咁但係 Christopher Nolan 就真係拍咗唔少科幻片㗎啦。咁今次回歸拍翻一個歷史嘅一個事件，咁又拍成點咧？咁好多聽眾都話，咁都要講嘅。雖然呢套唔係科幻片嚇，咁但係都值得講。咁另外《千星之城》咧，咁我會提早同大家講講，啊當然唔會講古仔啦，到底係一回咩事咧？咁樣嚇，等大家下個星期係咪可以嚇慳翻咧？咁樣嚇，咁我當然從來都唔係即係會叫大家唔使自己親自入場嘅嚇，但係咧的確呢個係出咗啲事，係一陣同大家講埋《千星之城》啊，咁夠唔夠？咁夠講啊，係嘛？係。喂，咁好，咁咪早講先啦，好嘛？ 好，我想講啦 ，OK， 阿媽仔，阿媽仔，係。 第一名啊，鄧夠黑大行動啊， 梗係，係啊，超勁，係啦， 冇錯， 咁都三百成四廿場嗰頭嘅， 嗯， 係咯，冇錯， 係，咁啊，第二啊，猿人爭霸戰啦，星空巨戰， 嗯， 仲見佢哋啦， 咁啊，三啊，蜘蛛俠強勢回歸，一路順住翻啦 ，OK， 係啦， 係啦，咁啊，四啊，反鬥車王三， 係。咁啊，嗱，票房上啊，反斗车王就同即间嗰套啊，争嚟争好远喎，坦白讲，系啊。 你讲系边套咧？ 系五位嗰套。 系啊 ，OK。 系五位坏蛋掌门人三啊。 冇错，系啦。咁啊，证明就吓，即系坏人系即系少少贱，多多趣咧，就受小朋友欢迎好多。因为呢个反斗车王三好鬼正面嘅啊。 我唔止啦，其实反斗车王喺香港都系麻麻地嘅，就算嗰阵时。是啊，相对其他来讲都是差一点。 咁嘅咩？ 不过我想车中意车嘅小朋友会咩喎？系嘛？即系会中意应该，即系好估。 唔系，我觉得上次转咗嚟讲飞机嗰套 OK 嘅喎。 咪飞机上咩？飞机总动员啊嘛，系啊，都有两集噶《飞机总动员》系咯。不过嗰套迪士尼 好差嘅， 即系嗰套迪士尼就唔系皮斯咯，系呢套皮斯。 哦 ，OK。 唔系，因为《反斗车王》其实好似一路都麻麻地嘅。 我都麻麻，系我都麻麻，太正面咯，即系又冇扭桥，啲古仔会好 食。我呢个唔多讲啦，讲过嘅上礼拜。 好 系啊，跟住第六啊，最喵星人啊都 系。 喂，有第六都好啦。嗱，大家即系打牙较战，估有几多啊？票房嗱，一定差啦。但系何谓差咧？因为始终佢都嗱，佢即系大家都知佢都知道，唔叫做唔系拍俾香港人睇啦，起码咁咧。咁但系喂，系啊，但系佢宣传佢劲，佢落足噶，佢叫算系叫做即系叫中型发行啦，都唔叫小型啦。咁你谂下啦，你譬如你之前陈嘉上嗰套其实唔差噶，即系嗰套打咩？啱啱做嗰套合拍片咧， 咩荡寇风云，哇！宣传都冇，首映又冇做，直头哇，借 poster 都冇，冇乜落。咁已经落咗话，咁呢套咧高频喎，又搞首映，又要搞商场 show， 咁啊啲人估啊几多咧？咁啊即系啊啊教先。咁啊，你问我啊，我估会唔会 target 到2000万咧？ 唔知啊，我冇兴趣估啊，我就对呢套嘢啊，即系我啊觉得睇呢套啊，不如翻去睇翻大块田嗰出啦，系啦，唔系同埋啊，如果大家睇呢套，不如我哋一阵啊介绍多一套俾大家睇，叫《仙球大战》，唔系《仙球大战》啊， 喂，咁又影 功，唔系 公道讲就 好嘢啊， 系，即系你两套计，咁啊猫星人好啲，起码都即系佢正经拍嘅某程度。 唔係喎，但係你講星講星咧，仙球大戰多星啊， 又多星啲， 係 咁係四幾公論論 Steffy 係嘛，係啊， 我都要拍得夠衰啊， 又阿爸咁好多嘅，係容祖兒都臨尾出咗身，係咪不打冇睇到先呢度好嘢？ 唔係戲冇睇，我睇咗你哋擺上嗰個 forum， 哇， 即係擺上 有得睇㗎啦，好嘢啊！ 即 係 我有一嚿嚟睇嘅， 成套有得睇啊！ 我喺國內上咗啦，我琴日望下先，我唔知點解有啦， 八號到咗啦，係啦， 哦。 系啦，咁如果你要讲猫星人啊，不如猫星人啊，不如睇仙球大战啦，系嘛？可以，即系可以最后咧打低晒班 Marvel 超人呢下嘢都抵你入场啦，系嘛？ 系啊，同埋有八仙啊嘛，系啊，即系 Sell 计两八仙啊嘛 ，crossover 咁 样。哦，佢哋上身嘅呢个玩翻当年呢、這个猛鬼大厦吴君如嚟，系嗰啲新桥嚟啊，呢啲好新嘅呢啲系，诶好嘢啊，系咯、啊，如果真系我不如介绍呢套俾大家仲实际啲， 系。 啲 Marvel 超人仲要係佢係全部都有喎，即係嗰啲咩狼人啦、啊、嚇， 係、啊、蜘蛛俠都有， 係啊，全部黐埋一齊嚇。啊，我奇怪佢點解唔係 先就打敗呢個 Marvel 超人嘅，係咁、啊、樣。 唔係，不過如果我係我搞嘅話，我就會搞勁啲，擺埋咩 DC 啊嚇、啊，街頭超人啊嗰啲全部懟曬落去啦，係啊。 咁啊，我覺得呢套我唔知冇得救啊！呢套係，係一陣聽個筆打點樣救貓星人，我都想聽。 好， 繼續 倒埋講先。係第七，係劇場版《星光樂園》一起閃耀吧，咩閃亮亮星光 live。 其實呢個係咪即係 Love Live 啊？定咩？其實邊出？ 好啦，咩嚟咧？我想知係邊個品牌？ 不過就呢套應該係叫《星光樂園》嗰套啦，不過我就唔係好識嘅，都係啲 有套嘢叫《星光樂園》嘅，即燈嘅呢個名。 係兒童向啲嘅嘅嗰啲跳舞。 即係咪唱 K 小魚仙嗰啲 fan 嚟㗎？係嘛？即係咪以前？ 又唔算嘅嚇，佢呢只應該係 佢做偶像嗰啲嘅，係 啦， 會變身嘅係嘛？我睇成個四粒半 變身 嘅咩？四粒半咁就咪變身？我會變身啩？我唔知，我冇睇過。 應該話佢會著啲表演嘅衫啦嚇，同埋佢應該係嗰啲擺喺街嗰度，即係或者文具鋪嗰啲機咧有得玩嘅。 哦，你講嗰啲女仔玩嗰啲遊戲機。 但係咁，但係有冇超能力先？即係佢會唔會要做任務嘅先？定還是佢現實生活㗎？ 應該都係表演啦。我見佢嗰個車 頭好像咯。 不過我真係冇睇過。 飛拉滿嗰個衫係一件表演服嚟嘅啫。 唔係咁，佢都真係出過波噶嘛？四咁四一滿都係咪先？ 咁我唔知啊，呢個可能都有噶嚇。 啊，咁嗱，佢其實都唔係話好少場噶喎，佢都成四廿場噶喎，見到都 咁多。係咩？唔係借 MCL 做嘅咩？呢啲都有人上。 唔知啊，咁啊，大家 有四廿幾場咯。 都 MCL 全部上曬，同埋加和咯。 自己睇睇。係。 啊。 哦，哇！佢真係喂唔少喎，百老匯 MCL 都有喎。哇！咁佢咪仲多場過魔道少年，因為魔道少年我睇咗，不過幾好睇，唔差其實魔道少年。 唔係，可能呢個真係有啲細路女嗰個嘅客嗰個市場嘅，我相信我哋 得啫。嗱，而家我撳入去啊，全部都係咩大量啊，全部綠色。 哦，咁你 今日朝早啦，係啊係啊全部綠色啊嚇，都幾大鑊我估。咁呢啲應該都縮㗎啦之後。又冇咁誇呢、這個 brand， 我真係自問我真係唔，我 呢啲啊可能係做職場嘅，佢可能即時有咪即時入去咯。係 啊， 係 啊，好難。 預售啊，唔會好多㗎啦。咁我諗都死唔曬嘅，係咯，佢擺得咁多做咁啊，我諗係咯， 咁 計個數 咧 都有第七係咪？ 識啊，真係唔識，我哋唔知呢啲咩 character 嘅。 嗯， 唔係做俾我哋睇嘅呢啲。 係。好，繼續。 第八啦，係啊，編寫美好時光。 喂，呢套真係好嗱，佢特登拖到而家上咧，個發行有心思，因為呢套咧其實都係鄧寇克嘅。講翻鄧寇克㗎，另一個面向係啦，文藝角度講鄧寇克。

咁你就睇到嗰、那個即係呢個同中國人好似係好大嘅 分別 相差，我見到件事就係、即係你頭先有提過三一一啦，咁所以我哋亦都見過即係啲紀錄片，咁其實都睇到即係當地亦都好多人去，即係有人都去，即係或者第二度走嚟幫手咁。咁你呢啲咧就即係唔知點解我哋成日喺啲外國人眼即係嘅字就見好多，咁但係的確喺中國人，你勸佢唔好去咧係啱嘅，因為真係其實十個救火的少年啊呢樣嘢，其實而家大家聽過呢個歌中國人的情況就會發生十個救火的少年，即係初頭眾志成城，結果咧最尾真係得翻你一個人去。當你啲得翻你一個人去嗰陣咧，你真係送死嘅啫。即係呢一個送死係因為係大家造成啊。你令到嗰個真係有心嗰、那個人最後係孤軍作戰啊。咁但係你又睇到唔係喎，你睇到鬼佬咧，就係佢去嗰陣佢唔知第啲人去㗎，佢唔知㗎，佢都係以為得自己嘅啫嘛。咁但當你去到發覺，哇！成個海都係其他嘅船嘅，都不約而同一嚟救人咧。咁你勁事，即係梗係好感動啦，嚇！咁二嚟咧，呢個真事嚟嘅，即係唔係做戲嘅，係歷史嘅真事嚟。咁而呢一次嘅退，呢一次退行喺歷史上咧，即係亦都係因為佢哋成功咁撤退到大量嘅即係嘅軍人啦嚇。其實佢哋抌低曬所有嗰啲武器喺即係呢個鄧九黑嘅喎，唔知大家知唔知？即係好多槍啊、炮什麼，坦克車咧都佢冇得攞走，冇得攞走，就係救翻啲人啫，唔要嗰啲嘢。咁但係咧，正係因為佢嗰次好成功，即、就、係、是、拯救到咁多啊，咁所以先造成咧後屘可以即係反擊嘅力量啊。 係， 即係呢個其實好緊要嘅。雖然今次唔係一個去打人，但係係對後來係好緊要嘅一件事啊。咁呢個交代翻少少一啲背景啦，咁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嘅啫，好皮毛咁。其實大家又唔使好熟悉歷史，有啲人話咧，我唔識歷史嘅，睇呢套戲所以唔 enjoy 到。其實唔係嘅，你唔使本來識嘅，最緊要你唔好抗拒啊！即係唔識而家咪入去識下咯。咁睇完啊，我都知多咗好多嘢喎。系咯，哦，原來係咁嘅，當時有啲即係情，即係啲比較 detail 啲嘅，咁都我都唔知㗎，係咪？呢件事你知道有呢件事都好啦，講真係嘛？聽都未聽過啦，正常人係嘛？ 係啊，正常啊。 係咯，咩鄧寇克咩嚟嘅人名嚟嘅，姓鄧叫寇克係嘛？係咯，係咯，最緊要黑扣啲人啲工資嘅一個老細係嘛？鄧寇克老闆係嘛？即係大佬，即係唔知好正常嘅，但係咧。唔使知嘅，其實你入去你反而你就會學到呢個歷史啊！大家唔使驚話，哎呀我唔識啊，所以唔入場啊！哎呀我對二戰冇興趣，我女仔嚟噶嘛，啲人話唔關事㗎，其實唔需要嘅，你唔需要識嘅，即係我同場好多女仔睇完都好感動嘅，係啊，你唔使識嗰個歷史嘅，其實你睇一段嘅即係呢套戲其實佢係就係有啲似咧，我覺得佢又 approach 有啲似 Gravity 啊，即係嗰、那個。叫咩话？ 太空灾难片，即系一人操 个。马仔话嗰套叫咩名话？ 万有引力嗰 套 嘢。 我叫万有引力。即嗰套就讲佢一个人点样 边缘 爆嗰个太空站，点样一路引力边缘啊？ 系啊，边缘。佢香港叫万有引力系国内个名，系国内 叫。哦，咁样，咁啊 ，Sandra Bullock 实啊，有冇记错啊？咁啊，一个人点样去经历一次，即系咁样跌翻落地球咁。咁啊，其实一样嘅。呢一套咧，佢成套戏咧，带你经历咧，即由嗰几个特别。主角啲嗰幾個嘅事點咧，佢講出嗰次成件事係點樣咯？咁其實你咁樣嚟經歷得㗎。例如話冇對白，其實嗰次嗰套 Gravity 都冇乜對白㗎。咁你一個人有咩對白啫？係嘛？其實佢嗰個佐治古尼係佢幻想出嚟嘅啫嘛。 係啊，幻想啫嘛。 係啊。嗱咁所以呢套戲咧，其實係一種佢想你都好似第一身去經歷呢件事咁嘅。 係。 好似咧，你咧係佢其中一個人，同佢坐埋同一船，咁你睇到佢哋。在度做嘢咁樣嘅，其實個感覺係 冇錯。咪佢依個就 雖然你唔係其中一個角色，但你可以將自己好代入喺現場嘅。 係啊，佢個鏡頭運用得好咯，即係佢係嗰啲叫做有啲交替啊，即係佢特登個視點係有啲主觀鏡，但係有啲客觀鏡，咁有啲遠近，又有啲即係入邊同外邊，咁佢即係咁樣交替做，你好似。好客觀咯，應該話係嘛個視點客觀咯，係啊，咁但係又有啲去到主觀鏡嗰陣時候就有好似投入。 總之你係跟住佢哋一齊去經歷嘅個感受係，你好似喺現場咁嘅， 係啊係啊，

用三集先講到呢度啊，太慢嘅。咁如果你話啱啱呢一集第三集咧，佢主要自己獨立嚟睇咧，即係如果我直情都唔鬼當佢係洋集地球，咁佢有佢自己嘅導演手法嘅。咁啊，當然，咁今次呢一套鄧秀克啊，梗係做得比較出色啦嚇。即係咁，我覺得佢你要帶人去一個第一新經歷一個場面咧，呢件事其實唔係好易嘅。因為我覺得佢就係做緊呢樣嘢，佢唔係講故仔俾你聽添啊，佢係好似想你第一身去經歷一次呢、這個事件咁。咁佢係絕對做到出嚟嚇。咁啊，但係你話你唔投入到，或者你話你完全唔能夠理解到即係打仗係件咩事咧？咁呢個就真係冇辦法嘅。因為佢呢度咧真係連德軍都冇出過場啊！即到底係咩人射緊佢哋？你唔見嘅喎，你就見到人射緊佢哋嘅啫。 同埋飛機都最多見到德軍 射緊佢哋喎。係 啦，唔見樣咯， 係 啊，一定唔見樣。 唔見㗎。咁但係其實佢成日都提住㗎啦，你都知嗰啲係敵軍嚟嘅。咁其實唔係咪一定要影到咧？嗱，因為你喺現場啊，其實你都見唔到邊個射你嘅喎。 系啊， 正常系啊， 咁样噶嘛，喺度你边知啫？ 你 知人都有 你啫嘛，你点知道边个射你啫？其实喂，有时会唔会搞错啫？自己有嚟都有机会喎、 哦。有啊，佢呢度都直情有啊。 因为佢吓，佢仲有吓， 系咯， 冇错。 咁佢强调咧，就你喺一个枪林弹雨之下啫嘛。咁到底呢个枪林弹雨系边鬼个开枪？其实唔重要嘅。 咪好多时都系见到人就开枪噶啦。 系啊，你自己都唔系搞得好清楚啊，就系、是、因为你系当事人都，咁你成件事就系你要，你就反而佢系咁咧。如果佢得闲又影下个德军啊，咁你就觉得系电影啦，就冇咗嗰个临场啦。因为你临场你 系 唔会见到希特拉开会噶嘛， 系 你冇可能见到噶，系咪？你系个睇个睇邓寇克个现场嘅人啫嘛。咁如果佢就冇用到呢一种平时电影嘅。嘅方法嘅，佢唔會影下嗰邊，影下呢邊嘅。嗱，你正常戰爭片一定影下呢邊，影下嗰邊嘅，兩軍一定影下，佢冇嘅，完全冇嘅。咁嗰啲敵機只不過係以一個敵機咁嘅， 即係俾個射擊嘅對象佢啫，係啦，即係都係滑落，跟住滑落去嘅，係啊，黑色一界嘢咁樣喐咁樣啫， 係 咪咯？ 係啊，佢永遠都係用翻主角呢一邊嗰幾個人嘅視點嘅，佢完全係用咁嘅方法去做。咁呢個咧真係唔係一個即係一般電影會咁樣拍。咁你話佢哋睇唔慣，或者啃唔落，其實真係都冇得講啦嚇。即係呢個其實就係、是、雖然我哋就話係叫大家入場自己睇下中唔中意啊。咁不過我亦都勸一啲唔識睇嘅人，不如唔好睇戲啊。係，真係嘅，我覺得 係啊。即係佢話唔打呢、這個呢啲 comment 就真係好有問題。 唔係， 呢啲 即係我當一支酒咧，你唔識飲酒，你當朗口咁飲咗佢咧，其實你嘥咗支酒嘅。 系啊， 其实嘥咗嘅。我又觉得真系有啲人不如唔好睇戏嘅。其实 系 啊，又唔系一定个个要睇戏噶嘛？呢个事实嚟噶嘛？你唔识睇戏，你睇咩戏啫？ 系 咪？咪最弊你唔识睇戏又出嚟闹啊嘛？ 系啊，仲要出 嚟 闹 先 紧 要嘛？即系你话一夜长合拍拖，夹硬入去睇，你唔中意睇咪瞓觉咯。咁如果瞓觉，你咪俾我咯嘛？ 去睇都唔好啊，咁勉强就冇谓。 系啦，但系问题你睇完你唔识，你唔好扮识噶嘛。最紧要就即系你话， 即系但系我 睇 见到 知道 翻 路难 点啊？男士會比較清楚嗰個歷史，或者會知多啲嗱。我覺得香港都唔易啊，呢件事都嚇。咁你話女士唔係咁清楚個歷史，其實唔奇嘅。嗱，其實我入場嗰刻我睇嗰陣，我都唔係好清楚個歷史噶。我後屘再查下，哦，原來咁嘅咁樣。咁我都係大概，我都差唔多就知道呢個係一個撤退行動係咁多嘅啫。我 detail 都唔知噶。啊，就我咪咁你咪法軍咪喺度幫我哋掩護住咪英軍撤退咁上下咯。我都唔知噶，其實我同嗰班女差唔多噶咋。咁乜知其實唔使知嘅，你之後再補充翻你自己再去抄下料，咁就或者你問翻知嗰啲 friend， 咁話翻咩？即係我其實嗰度係咁樣嗱，咁但係咁咪有個討論咯。其實不嬲以前電影大家都係咁啫嘛。你睇嗰陣有啲嘢自己睇唔明，咪打出嚟同啲 friend 傾下咯，係咪？咁而家就有網絡，咁你有時哦冇 friend 都啲 friend 都好蠢嘅，可能佢哋都冇讀過呢啲嘢，咁我唔緊咪上網一查，Wiki 都有啦，係咪？鄧秀克點會冇啫？係嘛？一定有，係咯。 有咁查到 嘅咁變咗呢啲，你只需要有翻少少背景認識，咁你就哦你就明即係其實做咩啦咁樣。咁其實唔係咁難明嘅喎，問題而家大家有冇去即係求知都冇啊，即係佢都其實唔係想知。佢系咪想知？你想知而家系资讯系爆炸嘅，你唔会唔知嘅。 嗯， 系啊，亦都坊间有好多影评啊，甚至乎都有人贴过一啲嘅好多嘅辅助嘅资料嚟俾大家去睇。咁有冇睇啊？而家系冇咯，而家系去到一个程度就系大家系拒绝去接收啊。 嗯， 唔係你本來你話我 scan 啊，要睇啲乜？當然係啦，資訊爆炸年代，我都要佢哋唔係 scan， 係 shut down 嘅喎。 嗯， 係。 即係好多人係從來冇去過 Wikipedia 嘅喎，我知道。 嗯。 咪食飽咗嘛？有啲人 係嘛？食到飽得滯啊，瀨屎啊嘛？食到係嘛？ 嘔翻出嚟啊嘛！而係 嘔翻出嚟係嘛？係咯。 佢覺得即係唔關自己事，唔深究咯。即係永遠就係、是、即 係， 但 係 所謂唔關事， 嗱你 可以好貼心，即係都當唔關事喎，係啊，即係政治佢都話唔理唔關事。 我已經話，咪應該要做功課，可能你睇之前懶做啦，睇完啦你都撳下機，喂了解一下 what is going on 啊，我嘥咗兩個鐘唔通喺度，喂咁如果我嘥兩個鐘喺度唔知做乜，我咪真係嘥自己時間。即真係嘥用先嘥自己時間喎，我都想了解翻。咁同埋呢件事又唔係一個虛構，唔係科幻片嚟嘅，歷史真事嚟嘅。點解我唔敢咁望下？其實嗰個歷史記載係點咧？咁其實都係區區幾百字啫，長則係嘛？都有人短則啊，説咗都係幾行字都話到俾你聽。點解連咁樣都唔想知咧？即係而家係冇求之慾，大家唔想知。 佢唔係話想套戲講埋俾你知嘛？應該。 我套戏讲得几多嘢俾你知啊？ 唔知佢觉得套戏应该讲晒俾你知啦。 套戏使唔使解释俾你听二次大战点样形成啊？点样开始啊？希特拉何许人啊？咁啊？ 唔知开佢上咧，唔使睇嘢俾晒，退翻埋个口嚟 嘅 话， 嘅嘢嚟嘅， 退翻嚟个口度啊要。 唔系，咁如果你乜都唔识，佢讲得几多嘢俾你知先？ 系啊，好难啊。 即系如果你连欧洲到底一个点样嘅一个地貌你都唔知道，咁 即係唔知佢有 咁到底佢而家打仗嗰度係一個處於一個乜嘢嘅地方？其實當年係一件乜嘢嘅事？咁喂，呢啲唔解釋得咁多俾你聽嘅喎。 嗯。 因為你每一樣嘢可以後面再拎回好多嘢嘅嘛，所以就係要你要上 Wikipedia 嘛。咁你就你撳到每一樣嘢，佢都有條拎咁滯。咁你就係你想再知，咪再撳咯，係嘛？如果你想知道呢個鄧寇克到底喺實質嘅地理位置喺邊，佢都有㗎。佢都話過俾你聽，鄧寇克喺歷史上其實係有啲發生過啲咩事件，咁當然呢一件係算係最出名嘅一件事啦。咁其實你上 Wiki 不如自己嚇、啊、去搜尋一下，咁我哋其實都係鼓勵大家去自己搜尋嘅嚇。即、啊、係我話俾你聽，我都唔話得咁多俾你聽，所以我都唔話俾大家聽，諗住嚇。OK， 希特拉係邊個都唔知，你明唔明啊？係咯，大和號都係未聽過。咁我講得幾多嘢俾你聽先？你知唔知道有德軍先？ 啊， 你知唔知道有场仗叫第二次世界大战先？咁第二次世界大战系乜嘢军国家组成？边一队军队？你又知唔知先？喂，咁呢啲真系唔讲得咁多俾你听嘅。如果你系文盲嘅话，我已经讲过啦，系咪先？即系你文盲，你第一件事就唔该你学识字先啊嘛。系嘛？如果唔系，你点样去睇文学啫？系咪先？个文学作品本身系冇教埋你英文嘅呢个责任嘅，大佬，你搞清楚先。咁所以呢一个电影亦都其实唔需要你有咁多历史嘅背景认识嘅。老实讲，我再讲多次，我入场嗰阵我都唔系知道咁清楚嘅啫。我哋知道系一个大撤退行动咯，系即系总之英军要撤退咯，吓，即系都听讲历史上都系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嘅。咁我都系知咁多嘅啫，系啊， 系。 咁有咩影響冇影響㗎？其實你唔使理㗎，即唔好俾藉口自己呀、啊。又話自己唔清楚呢段歷史呀、啊、咩咁樣，你講嚟做咩啫？ 冇錯。好，咁我喂另外係呀、啊、喂另外我講下喂即業界 Amazing 啦、啊、即第一個技術啦、啊。咁、嗯、你係知其實佢我睇返即 IMDB 呢都話其實佢唔係全部用呢、這個咩㗎 ?IMAX70mm 攝錄機。 唔係全部咩？ 係啦唔係全部但係就、全部菲林。咁你要知啊 ,IMAX70mm 被譽為攝影界最巔峰嘅作品啦。點解呢？因為呢你知不嬲我哋叫超 35mm 啦，即係平時菲林一架 30mm 啦。咁佢係 75mm 意思係個真正嗰、那個嗰個長個菲林個長個闊度應該話。咁呢佢菲林大啲，即係大過平時菲林機一倍。咁但係問題呢佢嘅格數一樣喎，你拍電影有24格㗎嘛，一秒24格。咁24格，咁你諗下啦，佢個總菲林長度咪長咗咯，因為佢而家每張菲林多人哋一倍，咁所以咧佢咪要行快人哋好多，佢先可以做翻一秒24格。

咁呢度就有個格式啦。嗱，菲林格式咧，其實如果你話正常啦，我哋叫 DCP 數碼格式咧，而家就係 2.20:1 嘅，或者叫2.4:1，得唔得？即係個比法咁啊，得電視16:9嘅啫。呢個世界永遠你以前嘅電影院都係窄啲嘅，即係更窄嘅，得唔得？咁咧嗱，但係DCP 做到 4K 嘅，即係意思4096×1716。得唔得？咁我哋平時接觸嘅 FHD 就1920×1080，我哋叫 1080P 嘅啫。咁但係其實話1920啦，但係始終未到2咧，就唔可以叫 2K。所以我哋只能夠叫 FHD。得唔得？呢、這個就係藍碟睇嘅格式。咁但係我哋電影睇一定係 2K， 即係最少 2K 就2400×858，得呢個就係啦。咁但係 IMAX 咧，留意佢做唔到 2K。IMAX 係做到18K 嘅啫。係啦，咁所以咧有啲人就話：喂！咁清嘅啲嘢，咁你啊，即係好傷心，就即係等於就話睇鄧球克點樣打嘅咁樣。咁人哋嘅鄧球克大行動又唔係鄧球克大作戰咯，大佬。咁人哋用得 IMAX， 其實用得 IMAX 嘅原因係佢闊屏幕啫，係個比例幾多咧？咁以往就 2.4:1 嘛，如果 2K， 咁啊 4K 就 2.2:1 啦，咁都係二啫，佢破二。呢個技術就係唯獨 IMAX 得嘅啫，最早嘅 IMAX 就 1.9:1，得唔得？就2K。OK 得唔得 ？IMAX 啊，咁但系問題呢個係數碼 IMAX， 咁如果係菲林 IMAX 咧就很厲害啦。咁如果嗱以前嘅70mm 咧都係 2.2:1 嘅啫，即係佢因為跟翻嘅啫，即係等於 DCP 啫，即係應該話佢出 DCP 嗰時候就係抄翻最早就 70mm 菲林嗰個格式啊，即係普通菲林。咁但 IMAX 70mm 咧就 1.43:1， 得唔得？佢係破二嘅，咁而即係 IMAX Digital 就1.9:1，咁即係意思，總之 IMAX 系列嘅攝影機拍出嚟咧，都係破二嘅比例。咁所以佢你我嚴格講破二比例，重點係咩咧？重點你唔係睇咁啊，即係上下窄咗咯，唔係你應該樂觀地睇，因為銀幕永遠係咁大嘛，個比例嘅變化唔會影響個銀幕出嚟個投射 size 嘅，而係會睇到佢入面嘅影像填滿嗰時個比例咯。咁佢唔係上下窄咗，而係左右闊咗，你應該咁理解，係咪？數字越細，左右越闊，咁所以咧佢係一個口闊。咁當然你要配翻闊銀幕啦。咁佢拍係拍 1.43:1 啫，咁佢出嚟，佢因為總有大部分戲院都係播 DCP， 咁佢會變 turn 翻變2.4:1嘅，咁但係你要知道真正 IMAX 咧個比例係呢、這個比例係你要去翻 IMAX 影院睇先感受到嗰、那個闊銀幕。二來佢其實唔係 sell 清唔清，清就係一定係數碼最清嘅，咁佢係 sell 緊嗰種菲林感覺咯。咁所以呢個就係知道18K 嘅啫，得唔得？咁但係留意啊，嗱你預啦，即係音響啦、剪接啦、個場面調度正啦，係嘛？好靚啦。咁但 係你唔係要介紹埋嗰個咩？你就因為元朗定邊度開咗個？ 係啊！我講漏咗，係啊，因為我諗住自己 冇 講。好，咁啊，香港嚟計咧，嗱，睇到 IMAX 戲院唔到啊。咁但係就即係我就喺 UAI Square 嘅 IMAX 睇。咁呢個我自己個人觀感啊，佢仲好睇過機場嗰間嘅。咁其實你真正做到 IMAX 嘅戲院唔多，你得嗱旺角 Moco。同埋即係以前 IMAX 因為簽咗10年 UA 品牌獨家嘅，咁所以呢以往就算其實海運呢係好闊嘅個銀幕都係啦，咁但係佢唔係叫 IMAX 咁知，咁但係就你話 IMAX 就借得 UA， 咁一來去嗱旺角 Moco 好細嘅啫，其實即係好窄啦個環境，咁你真係舒服以往就係得 UA I Square 啫，我自己個人觀感啊，咁所以我不嬲推呢間，咁但係而家多咗啦，因為10年過去啦，百老匯就第一個品牌叫賣 Cinema， OK 得唔得？咁就喺元朗 UHO。Yoho， 我唔知系咪叫 Yoho Midtown 啊，系咪叫？即系总之 Yoho 嘅商场啦，吓佢有好多期，因为三期。咁喺第二期入边嘅戏院就终于开咗啦。咁嗰度咧系有8条院线，咁佢咧7间普通院咧都系 4K laser 投射。嗱、咩叫 laser 投射咧？就系、射嗰啲光就唔系再系以往 projector 咯，即系唔系嗰种光线，佢用激光射咯，得唔得？即系个光谱唔同咗。 即系 等等， 之前系要上东莞先有嘅。 系啊，啱啊，诶，唔东莞中山啦，吓，冇啊，东莞啲人唔知做乜啊嘛，吓，你同老婆讲话上中山睇戏，好合理，佢话佢上东莞睇戏，睇戏，坚你留我咁样，好尴尬啊嘛，咁样类似，咁啊嗱，呢首 你 好 上咗去就唔知你上咗去边度噶啦 ，OK， 系啦， 咁呢首好处系咩咧？呢首好处就唔系话激光打死人咩？呢手好似光啲，嗱呢樣咧就解決咗。點解要轉曬呢手投射？其實未來大趨勢全部轉噶啦。點解？因為咧其實 3D 因為要戴眼鏡，咁戴眼鏡凡加多一層咧，其實你留意所有 3D 戲，你會覺得暗響咗嘅。嗱係啦，佢即係嗱冇乜用黑就即係如果色温上黑啊，梗係黑色嘛。但係即係以呢個電影就暗咗，係

唔係，同埋其實佢嗰啲 周迅無端端變咗鬼妹咁啊！ 係啊， 點 解你咁 鬼妹？周迅我睇啊，係 咯， 鬼妹咁鬼周迅 都變埋，咪咯，搞錯啊，咪咯。 原來真 係 周 迅， 扮都鬼妹啊！ 我覺得正，雲圖當年都正嘅，不過就係 underrated 嘅，其實雲圖，我覺得我中意 點會唔正啊？係，就咁啊， 係啊。 咁啊，馬仔會唔會有咩講下？馬仔雖然未睇，未有時間睇住係。 嗱，我都係睇人哋講咁，佢即係咁多優點，佢我睇到有啲嘢講又話有少少缺點嘅，因為佢冇乜即係佢開頭影即係個開喺啲街嗰度咧。嗯跌景嗰啲，佢即係冇乜點樣用 CG 入咧，咁 佢 啲人話睇我咁 樣條街影，佢真係點？我都覺得啲窗咧，點係而家啲窗嚟嘅？啲窗滿啊，窗滿啊， 嚇嚇！咁佢話有啲景又可以現代得滯咁咯， 有少少嘅，但唔係好緊要嘅，唔係好緊要嘅，係喺度戲度唔好緊要，但佢只不過影都影咗一陣間啫嘛。但係睇啊，係你講得啱嘅，啲人話點解唔執執佢啊？即係整翻佢舊啲，但係其實冇，佢真係借咗個實景咯。係 啊， 係咯。咁可能佢真係唔想用 CG distort 嗰啲嘢。 係囉，就係呢個係囉，呢度。 係呢個都係導演嘅堅持嚟嘅，即係盡量少用 CG。呢個好㗎，其實。係呀係呀。唔係下下玩呢啲即係電腦特效啊咩就叫做好嘅，即係你電影其實係電影啊。係呀。就係還原返基本部啊，有時係。係囉。咁樣。啱啊，呢個 point 講得好。好，仲有冇？冇我哋可能差唔多啊，不打系咯，因为我要讲先生嘅，先开始系咯。 系啊，你做咩？我听学嘢啊，真系等听啊，吓咁都差 唔多。我讲下，因为我唔系实质讲啲咩，我讲下套嘢，即系其实唔啱大家睇嘅，一阵讲，系好违反我一路讲嘅嘢嘅，系啊。好，咁下个礼拜啊，先生之城啊，都吓东宫系咪？系香港系咪下个礼拜做？ 系啊， 咁啊，不打都会睇噶啦，咁到时睇下不打中唔中意啦。咁其实我都觉得套戏系拍出嚟有啲问题。咁一阵讲噶啦。咁好，讲不打先。 好 ，thank you 晒，拜拜。 唔该晒。 拜。 系啦，咁啊嗱，讲《星星之城》啦。其实我啊同两位都系讲过下套戏系如何咁。当然今日唔打算同大家实质讲个故事啦，因为未做啊嘛，香港咁啊费事，真系唔好穿桥今集。咁但系。你嗱，即係唔穿都要穿啲嘅，我唔都乜都唔講咩，咁但係即係我唔講一次個故仔啫，係留翻下個禮拜先啦，故仔就咁，不如兩位啊，你又問下問關呢套戲嘅嘢，咁試下咁樣講俾大家聽好嘛？ 嗯，好， 我問下先 啦，你問下先，馬仔。 咁本身係咪有啊？洛比桑平時有啲戲咁嘅質素嘅，即係啲打鬥啊、啲槍戰或者科幻嘅畫面啊啲咁。 咁你問咗幾樣嘢喎？嗱，你如果你講科幻畫面咧，佢好科幻畫面嘅設計，哇，目不暇給添，可以講到一個程度嚇。咁但係你話路比桑咧，其實我啊唔係由佢拍科幻片開始睇啦，即係槍戰片啦。如果你睇其實好早嘅，如果你早《Nikita》呢啲開始睇嘅啦，咁路比桑當然我最中意係就係個殺手不太冷啦嚇，相信亦都喺香港。最轟動亦都係呢套戲啦，咁大家一陣可以講下，當年有啲勁嘅呢套嘢實質嚇，咁但係你對比就係咧，哇！我就覺得佢係拍緊吳宇森嗰種嘅槍戰嘅 feel 嘅喎，當年 係 咁好啦，去到呢個第五元素咧，佢雖然第五元素就唔係嗰種槍戰啦，但係你見阿 Bruce Willis 嚟打啊嗰時咧，佢都有槍戰，其實佢都有翻嗰啲 style 喺度嘅，都冇甩到。咁至於上一次去到 Lucy 啦，即係黑寡婦嗰套啦，咁佢初仲要喐手打嗰陣咧，佢依然係有翻嗰啲打鬥好精彩嗰樣嘢，但係咧唔知點解今次嚟到呢一套咧，嗱其實佢有打鬥喎，但唔知點解啲打鬥就好弱嘅，你 feel 唔到咧佢識打情衰到係即係有啲即係兩個主角係你覺得係唔識打，但係你講到佢好打嘅啫，係仲要係講喎，唔係拍到佢好打喎，你話佢好打嘅啫喎。咁到底真係打嗰陣咧，就幾 care 嘅可以講， 係比你形容嘅 John Wick 更加嚴重啊！你本身喺你眼中 John Wick 唔係好掂喎，本身即係有少少 偏計啊。奇洛李維斯 係 奇洛李維斯咧喺打鬥上面咧，佢好硬嘅。 系有少少騰雞用喎，你話佢啲動作 總之好硬啊！咁但係呢一出咧係更差嘅咯。 嗯 嗯， 即係我唔知點解會咁㗎，因為其實拍打係路比索嘅強項嚟嘅原本。咁但呢套戲佢竟然放棄咗呢一樣嘢㗎。咁嗱，咁同埋咧，你一貫呢啲幾漫畫嘅角色咧，佢平時幾傻都好啦。咁你即係睇下雷朋、萬波，咁佢平時都係好似神下神下咁嘅，哥布拉都係咁嘅，係、嘛？喂，但係佢一發威嗰下，你都覺得佢喺嗰幾秒鐘係好型嘅喎。係咪啊？咁佢呢套戲係做唔到嘅。佢講就成日講到阿男主角係其實好犀利㗎 ，top agent 嚟㗎。咁但係睇佢裏面的確都係講到有佢射人冇人射佢，但係你覺得只不過係你講咯，你冇辦法信服到啊，令觀眾 即係變翻好似八十年代嗰啲主角擰住面開槍嘅啲人啊，中槍跟住人哋喺後面咁開又射唔中嗰啲咁嘅情況。 你係唔會信服呢個人係可以咁樣嘅， 即係佢啲動作令到感覺上即係好似嗰陣時分歧者咁。你話 唔知佢就係太過靚仔靚妹啊，個外形定係咩原因？總之你唔信嘅。嗱，你詹士邦其實都係咁噶，永遠都係人哋射佢又唔中，佢射係中噶嘛。咁但係啊，詹士邦個樣子都好挫噶嘛，你明唔明？即係佢都做到好似好嚇大細眼啊，咁好似好型咁噶嘛，係嘛？ 即係好似雷鵬嗰啲咧，佢好輕鬆就係走去人哋射唔中咁嗰啲啦，都係 嚇。即係或者佢突然間嗰下發威嗰下個眼神會變噶嘛？係，係咯。你唔會係好似好渣咁嘅。咁但係佢呢套就唔知點解真係做唔到啊。咁佢仲講到其實卡拉蒂奧芬尼個角色仲佢講到佢仲犀利過男主角，但係打陣都幾雞手鴨腳嘅。 哦，咁樣係。 即係雞手鴨意思，梗係唔係話佢真係論盡到碌低咁佢冇，但係即係例如你踢一腳，咁你睇得出佢識唔識踢噶嘛？咁佢係唔識嘅。你見到佢好似係 橫掃 腿，我地踢一腳咁啊，即係青蛙掗咗下咁咧。 係橫掃啊！你話唔係嗰啲曬傾咩傾嗰啲咁嘅踢喎？ 直嘅只腳仲要唔直嘅， 係 即係普通人遞起只腳，咁掗一下咁樣嘅啫。咁但係你又講到佢咩高手咁，咪咁唔得喎？咁嗱，我唔係話要咁，你個演員唔通我真係要去練喎？冇，唔係啊！咁你睇好多戲，其實嗰個演員其實都唔識打，但係你開鏡頭表達到佢好打噶嘛。咁呢個係你拍嗰人嘅責任，唔係個演員嘅問題啦，係咪？咁但係點解會咁嘅咧？明明你路比索唔係拍呢啲嘢都好幾叻嘅咩？我就唔明點解呢套戲會有呢個問題咯。同埋佢其實打得好少㗎啦，已經 係 即係意思真係打好少啊！咁你點解嗰兩場唔可以做靚啲咧？咁即係佢最好新手嗰場，佢又唔係用自己真身打嘅咯，佢係變形啊，變咗做一個外星人嘅樣子去打嘅。即係換咗又講，其實嗰係獅子人嚟嘅， 獅子人 嚇嗰度就打得最犀利啦， 係 佢真人個樣嗰陣咧係唔得 打 得嘅，佢講到咁頭先明明變咗，但個樣嗰陣打得點解會變翻真人唔打得咧？ 變真人快冇咁嘅姿勢喎，即 係啦係啦係啦， 咁冇身手 咁樣咁係咩事咧？你又唔係變咗蒙面超人就先係嘛？咁冇理由㗎，你係同一個人嚟喎，咁所以呢方面係欠奉嘅。如果你頭先條問題就係咁啦，但呢個唔係唯一嘅問題。係。我或者簡單講呢套戲，香港朋友一般應該唔鍾意睇。 OK。 即我係真係唔敢介紹大家睇，即其實我原先對呢套戲都有幾大嘅期望。咁同埋路比桑呢都從來呢都係我幾鍾意嘅導演之一嚟嘅。 嗯。 因為你大家話唔係買佢賴嘢嗰啲戲，咁唔係你賴嘢你睇真啲，唔係佢做導演嘅。 係。 唔係真係佢自己親手做導演嘅，嗰啲係佢公司嘅戲嚟嘅啫。你搞清楚先嚇。咁佢親自拍嘅戲咧，即係之前咧，其實都未試過咧話好賴嘢嘅嚇，一直係好睇添嘅。咁你上次 Lucy 咧，已經係好似個尾就玩大咗啲咁嘅啫。但我都覺得 OK 嘅喎，我又唔係覺得好差嘅。 即係啲人鬧緊 Lucy 嘅嘛嗰時話。 咁前面都好睇㗎，咁後面個大佬佢玩到咁誇，真係唔係佢連喐下條眼眉都唔使就殺到人呢下嘢，其實唔會好睇。 我諗佢行過啲人定曬假，唔使打。 其實唔會好睇嘅咁樣嘅，因為你就睇阿基拉啊，佢大佬你出超能力，佢都哇要谷谷谷谷到爆血管咁噶嘛，即係你唔係話 用力㗎嘛，要 好似要用力咁噶嘛。如果你去到嗰個能力去到一步係你唔使用力嘅，其實唔好難好睇咯，應該咁講。 咁我覺得嗰個古仔係後尾係玩大咗少少，咁但係又好差咩？咁又唔係，我覺得 Lucy 都 OK 嚇。咁你再數之前嗰啲，咁唔係啊？點會差啊？咩第五元素都唔好睇咩？這個殺手不太冷唔好睇咩？好好睇㗎。係。咁中間當然佢都有拍過啊，啲又卡通又成嘅，有一套又咩？阿芬妮就問嗰套法國戲啊嘛。 嚇！幻險巴黎 啊。幻險巴黎其實都 OK 嘅。即係嗰度成套講法文，講個女人係好似維斯理咁嘅，但係女人嚟嘅，咁講寫書一個作者，但係其實佢係一個冒險家嚟嘅，咁嗰套咧，唔係都唔差，都好睇嘅，冇差咩？ 係， 咁其實 O K 喎，其實路比桑咁，但係唔知點解而家有啲人覺得好似好垃圾咁諗，但係拍到今次呢一套咧，我都唔係好敢介紹俾大家睇呢一套的確，因為出咗嚟咧。唔係好係大家 expect 嘅一種太空緊張嘅嗰種氣氛嚟嘅， 係有啲玩玩下咁。 佢似去玩多啲， 係。O K， 係啊。咁我 配樂亦都好 loose 嘅，即係好就算佢緊張一陣，啲配樂都唔係做得好緊張。 咁大鑊， 啱同鄧九黑相反。 啱相反嘅係啦，咁其實因為如果大家喺北美嘅話咧，呢套戲其實係同一日大家係爭緊票房嘅。 嗯， 係啊。咁總之呢，你睇呢套戲嗰陣呢，你會唔會當睇卡通片啊？你會好啲啊？嗯，係啊，即係你 even 唔好當睇星戰，因為佢呢其實大家呢套戲你會見返好多星戰嘅橋段㗎，即係例如跌咗落個嗰、個垃圾站，即係個垃圾池嗰啲呢，即係佢係有做返一次咁，但你唔好以為佢抄星戰，因為其實佢好早已經有呢個劇情㗎，因為佢係一個法國漫畫好多年，幾十年。咁其實星戰當年係抄佢個漫畫嘅， 係。 其實係咪又係呢個問題呢？因為本身係原著太耐，跟住佢啲嘢已經俾人哋用咗，跟住佢啲套又照直咁樣拍翻出嚟，反而係個人嚟講。 咁佢照直拍翻出嚟嗰個，只不過係一兩個場景啫。咁當然，如果你唔知道，你會以為佢抄佢。咁但係其實嗰唔係影響佢， 即 係咁好睇嗰個 觀點問題， 唔係嗰個問題嚟嘅嚇，就佢唔好睇係。是有佢好多嘅問題囉，即係例如佢有第三個角色，即係第三個演員嗰個，有個黑妹嗰個呢，喺度 唱歌， 唱歌唱到葉麗儀咁㗎，你認唔認啦？葉麗儀， 真係唱歌 嗰個好㗎啦，係啊， 我真係唱歌㗎嘛，本身 嗰個真係唱歌， 歌星嚟。 其實嗰個喺套戲係出咗一陣間咁多㗎啫， 係， 唔係都唔緊要，預咗嘅。咁就當呢個角色佢現出個真身，即係呢個孫橋啦，其實佢唔係人嚟嘅。即係佢親真身就係嗰個識化身嘅外星人啊，係。咁其實佢已經變咗做外星人啦，之後佢都冇再用嗰個樣出，咁其實你可以去到尾都得㗎。 嗯。 即係嗰個唔係人嚟㗎嘛，嗰個係個獅子嚟嘅大佬，獅子公仔。佢竟然都係冇耐就冇咗啦，我唔講點解啦。係。 即係突然間又消失咗。 係啦係啦，咁其實。可以耐啲咁嘛，因為但係當然，咁呢個公仔依然係嗰個女歌星配翻音嘅，雖然佢變咗唔係人樣嘅，佢配翻音，咁就配音啫。嗰陣你就算由佢出場，去到尾佢都同佢哋一齊啊，其實都冇問題㗎。係，即係呢個唔算係一個好大嘅咩啫嘛，你配翻音啫嘛，你咪一路，因為佢都知道佢唔係人咯，佢之後咪冇再用人個樣出現咯，咁咪 keep 翻住外星人個樣，咁。點解唔或者你出耐啲都得㗎嘛，即係我又唔一定去到尾，咁你起碼有一大段曬佢有協助佢嚟嘅，咁會好啲囉，但佢竟然都係得好少嘅。咁反而呢，大家最唔想見到個吳亦凡 啦。 係啦。咁其實呢，佢就由頭到尾都喺度㗎喎。咁但係佢其實角色就唔重要㗎，佢只係嗰個太空站裏面一個副官咁樣嚟到。即係總之係嗰啲 commander 啊，或者嗰啲頭下面嗰個啊，咁總之佢所有嘅嘢咧就由佢報告出嚟啊，咁佢成套戲都喺度嘅喎，就係見到佢嘅喎，但係咧唔重要喎，其實佢叫咩名我都唔記得，佢有冇嗌過佢名我都唔記得，因為我平時見佢哋嗌都係 Captain 咁樣嘅啫，係啊，冇叫佢名嘅，咁但係你話佢咪唔重要咁啊？最後件事都有佢有份幫手搞掂嘅，咁但係。其实嗰个角色咧，边个做都冇分别嘅，即系你其实照计咧，你唔影响到你睇呢套戏嘅观感嘅。理论上，最屘起码我的角度我冇影响嘅，因为呢个人咯，即系嗰个人你换个黑人做又得，换个阿叉做又得，就算中国人你换嗰个做任何中国人做都得嘅，你唔使理佢嘅，因为佢唔系一个重要角色，即系佢喺度嘅啫，唔系重要角色嚟。咁所以我又唔觉得嗰样嘢需要太过去在意。

咁其實你覺得好怪㗎喎。 係。 即點解佢一開始已經係去到求婚嘅呢一步呢？咁你一係就講早啲，一係就再遲啲啦。譬如你話佢係兩公婆啦。 係 啊。係就一個月。係啊，一代啊，本身已經係。 係啊。咁但係你呢一刻其實係好奇怪嘅。如果呢對男女你由到尾你冇睇過佢嘅故事嘅時候呢，咁咦好尷尬喎呢個時間。 唔係因為佢好似係咪話佢呢個翻佢哋嘅關係，佢去求婚佢好似唔應承嗰啲咁啊？係嘛？ 係啊，因為佢話佢成日及女啊。 係即係呢個呢度比較怪啲咯，呢個時間係咯，一係就未追到就開頭，一係就已經係一對咁樣會好啲咯，我覺得。 唔係通常咧，如果你係玩就唔係玩翻萬波咁咯，即係其實你嗰啲係永遠有個曖昧關係喺度啊嘛。 係 係咪？你唔會講佢向嗰個人求婚嘅，即係裏面就係一個。知系点嘅两个嘅关系嗰样嘢啊嘛，咁如果佢又唔系，你系讲佢哋其实系心底里边系好想结婚嘅咁样，吓都讲到出口噶啦，咁呢个就有啲即系原来你成套戏就系佢哋一个求婚嘅故事啊咁样， 系求婚大作战啊，其实 求婚大作战啊，咁只不过中间就 inlock 咗一段即系佢讲到好惊险嘅一个事件，但系又系我就觉得好玩泥沙嘅嘢咁。 即系唔系重点，系反而求婚变咗重点。 你都可以咁讲噶，系啊。 佢呢件事就系令到佢喺入边咁样搞定，令到佢求婚成功咁啊。 唔系添啊，你可以话系因为佢要求婚而引起嘅，有啲事系。 系嘛？ 哦， 系啊，系啦、啊。咁、我唔想而家讲住啦，咁大家睇啊。咁再加埋就你觉唔觉得呢个男主角沟得到啊卡拉对洛芬嚟咧？ 唔系几点、啊，有少少拖下，有少。 嗱，即系你当你睇十二夜嗰阵咧，你就会觉得陈奕迅边度沟到啊张柏芝啊？ 系， 系咪啊？唔系，即系你做戏虽然系做戏，但系你要俾到嗰个化学作用我噶嘛？唔系咩叫荧幕情侣啫？荧幕情侣就系你要有个。人哋都說服到大家佢襯啊，或者你覺得佢登對啊，或者喂最少啊，我唔會覺得呢條友邊度溝到呢個女啊咁，喂呢個好大鑊噶喎！如果你覺得我說服唔到我呢、這個人係可以追到呢一個女嘅話，呢、這個好大鑊噶喎， 係喺睇電影嗰方面好大鑊，係 係咯， 就冇所謂啦。 哦、真人就好难讲嘅，真人可以好似好衰，但系沟女好叻噶嘛。 系现实佢就唔系呢个问题，睇戏啊一定咁，我就 系 要你信服到我，我亦可以衬得到。 睇戏你要系啊，你要衬到啫噶，我唔系讲你现实上沟女叻唔叻喎。 系 咯，系嘛？现实上有啲好样衰嘅人啊，即系沟女好叻噶嘛，即系你睇翻艺员都系啦，系咪？ 嗯。 食女无数嗰啲，通常个样都好衰嘅吓。 系好骑你翻个老婆靓啊咁样。 系系系，呢个唔出奇噶。咁但系你一睇戏啊嘛， 系 啊。咁睇戏你要俾到个 chemistry 啊，你观众噶嘛。咁佢，我觉得佢俾唔到。 系 系啊。咁同埋佢两个系，其实从来佢哋都冇做过 action hero 嘅。 系。 你事实上喺其他戏，咁你今次突然间佢做 action hero， 咁佢哋做唔做得到？我可以话系做唔到咯。即虽然呢个男主角之前都做过好多，又有经历，又有心理悬疑，乜都有。喂，但系你大家谂真啲，佢都唔系打嘅、哦， 绿魔仔嗰阵时蜘蛛侠都唔系打， 都唔系打。就算你话以前咩异能诶半变，咁佢都系超能力啫嘛。 系啊， 系啊，即唔系讲佢系咩好打啊咁样咯。 唔系，佢反而系拍嗰啲心理嗰啲，即系突然间发狂或者咩嗰啲，嗰啲多啲。 即如果你就算当呢个男主角系大雄都好啊，大雄都有发威嘅一刻啊嘛，即系就系话佢神双手啊嘛， 嗯， 系咯， 咁呢度系冇咯，即系佢讲系讲佢打得好犀利，讲到好似好犀利咁，但系佢讲咯，你感觉唔到噶， 系，同埋你话佢反而系成好多甩碌嗰啲状况做出嚟啊嘛， 哦，佢成日要俾女救嘅， 系咯，反而咁样仲衰啊， 即你总要在两个钟头，你都要俾我 feel 到佢有一分钟好打啫，噶。 系佢成日系咁 谂，我唔系话你要成套戏好打，即系你特别开场，你可唔可以威一次先？ 系咯， 唔好一开场就已经濑嘢。 系占士邦开场之后俾人打个猪头啊嘛！ 一开场系滑雪落雪山又一扑一碌啊！ 系 啊，即系俾人扫射又濑晒嘢啊！ 系 系。 开个降弹又原来唔记得带啊！ 唔记得带啊 ，shit 咁啊， 即系戆斗嗰啲， 系啊 ，exactly， 你好似睇紧戆斗扮紧占士邦嗰套啊， 魔王 J， 咁你会唔会系咁啊？喂 ，Austin Power 都唔会衰到咁啦，系嘛？ 喂 ，Austin Power 开头劲，佢多数都中间衰， 开头劲，喂，连白头佬都唔会咁噶。 开头都系劲一次 噶，劲喎，系喎，不过打一次好犀利先噶，跟住先至无厘头噶嘛， 下次衰咯， 系啊，先衰噶嘛，系啊，你007啊，啊国产嗰个我讲，喂，都有佢用刀啊，我系一个刀客嗰件事，你话唔系，佢真系影翻原来佢击中只乌蝇嗰下，你都觉得喂，原来真系高手喎、啊，咁样噶嘛，系啦、啊，系啊，跟住一嘢斩开啊金枪人个甲嗰阵，佢话诶要嚟劏猪啊呢把刀咁， 开场嗰阵时都一刀劈烂嗰、那个板啊，嗰、那个砧板啊，咁都俾佢一开场啊劈烂个砧板啊，都俾佢威一次先啦、啊。即系佢， 即系总之咧，你呢啲戏咧，总要俾佢发威嘅时候嘅，你唔会系全套系两个钟，即系渣足两个钟咁。咁你嗰个渣咧，可能其实你系掩饰嘅啫，即系雷鹏嗰啲嘅啫吓。即平時好似傻下傻下咁，但其實唔係傻噶嘛。 咁你萬波平時個鹹濕， 梗係喺萬波平時都會老一個咁嘅啫嘛。咁但係佢做勁嗰陣好勁噶嘛。咁你高布拉都係啦，都係咁噶。咁但係你唔好佢連俾佢發威嘅黑都冇咯。即係我覺得呢、這個喂咁樣，咁咩戲咩戲咁拍啊，大佬有冇搞錯啊？嚇！咁你難怪大家睇完係嚇， 係、因為我睇翻個分咧呢套嘢。即係北美嘅爛番茄嗰啲都係而家都係50松呢分度啦。 嗱、我唔係話咩㗎，你嗰啲特技啊嗰樣嘢好多㗎 ，OK？ 嗰啲外星人好多設計㗎，呢、這個事實嚟㗎。你奇奇幻幻啲嘢佢好多咁，但係你除咗呢啲之外咧，那個打鬥係件一件事啊，件事唔係做得咁緊湊咯。 佢反而係好似係你話係，即係佢哋喺度追逐多啲喎，套嘢係。 我追行嚟行去啦，我追逐都唔系啊， 系咪？佢预告片都系咁就系走去嘅，见 佢。嗯，我、那个开头嚟嘅啫，吓、啊，跳晒巴士嗰度啊嘛。 我系台将一件太空衣咪射个太空咁去撞烂晒啲墙。 我系啊，撞烂晒啲墙系啊。如果佢件太空衣有咁嘅劲嘅 Iron Man 嘅啦，应该系。 我正常系咩墙嗰度啦？ 咁唔知点解后屘又冇呢个作用喎？后屘，即系冇人够去打啦，着住嗰件嘢。 斋撞嘢， 点解会着件嘢又会俾人捉咗啊？后屘又咁冇理由， 佢斋撞唔使咩，唔使。 咁但系佢大力过晒所有外星人啦、啊，墙都撞穿，个撞到出太空、啊，你谂下。 系啊， 你觉得嗰个力系好细力嘅？ 唔系啊，超。 咁照计你冇人会同佢打到噶，照计。 哦，呢个我谂翻起近时嗰套咩《奥义蛋核王》啊。 啊，蛋核王系。 系我咪啊，中间嗰个男主角咪个超力就系喺跑嗰阵时有冲击波咁撞人噶。 哦，咁样 系即系你要跑嘅时先有，我平时冇啊。 哦 ，OK， 我竟然有啲咁嘅事， 系啊， 系，哦，咁样，咁佢 系咪呢个主角都系咁啊？要跑嘅时先得，企喺度冇用嘅。 哦，咁样嘅，哦，咁你帮佢俾咗个理由啦。 系、啊， 我觉得唔系咯，我睇嗰个佢其实强化服嚟咯。 OK， 系， 喂， 但唔好，佢冇解释嘅，当然佢冇讲嘅。 嗯。 我即係佢幾奇幻嘅嗰個 approach， 你唔好當佢係真係科幻嘅，佢奇幻多啲嘅。因為呢個其實本身係一個歐洲嘅漫畫嚟㗎嘛。 嗯 嗯， 係啊，即係佢呢個風格係比較係science fantasy 都好緊要。 Okay. 所以大家唔好用嗰種 hard sci-fi 去睇呢樣，唔得嘅，唔 work 嘅呢樣嘢。係咁，所以呢個就唔係其實就推薦大家認識呢個作品同埋原著嘅，但你話呢一套戲淨係講今次呢個電影好唔好？你今次啲電影我係覺得遜色咗嘅，咁、但係就唔代表呢、這、一個呢、這個《星星之城》呢個原著大家唔需要識嘅、啊、因為其實有埋動畫又成咗好耐㗎啦，啲動畫仲係日本動畫咁嘅製作嚟嘅，即係日本公仔嘅啲樣係，係啊，你唔好諗係鬼佬嘅，唔係好似睇緊日本卡通咁嘅，係啊。咁、可能你反而你睇翻个卡通仲似啲啊，因为可能佢卡通咁你又唔介意啊，佢可能玩下玩下都 OK 噶，你卡通系嘛？咁但系你去到真人嘅时候，你唔想睇佢玩下玩下噶嘛？ 嗯， 冇咁实在咯啲。 系咯系咯，咁同埋其实佢原本个造型咧，其实嗰个女仔呢、這个 Kaido 翻嚟角色，其实佢系橙色头发嘅，应该话咧，其实佢本来系似第五元素噶。 系， 因为其实当年制作第五元素就系揾咗呢一套书嘅其中一个 artist 帮佢做设计啊嘛。 系，根本第五元素就系充满咗呢一个《千星之城》嘅即嘅感觉嘅，系。咁但反而今次去到《千星之城》就冇咗咯， 嗯， 系咪好神奇咧？ 系，反而个男主角唔够 man 咁啊，冇咗。 我个男主角本来嗰个都唔系好 man 噶啦，但系即系但系就诶， 未至于呢个咁 啊。即系你睇卡通嗰，你咪觉得佢咪 一般嚟 闯荡江湖咁咯。咁同埋佢如果佢一个一个单元故事，可能又冇嘢嘅。咁但系如果呢个系一个剧场版嚟嘅，你做呢个咁嘅故仔，咁会唔会有啲问题咧？咁同埋仲有就系佢唔系话佢哋系时空旅行者嚟嘅，即系原先嘅故事咧，佢就系时间旅行嘅。 系。 系啊，咁而呢个女主角咧，其实喺佢古代嗰度，佢唔系佢救佢翻嚟啊，系古代佢俾嗰个女仔救咗翻嚟啊。 哦， 即系个男仔系俾个女仔救 嚟。个男仔系未来人嚟嘅，咁翻咗去古代 mission， 我唔记得翻咗十几世纪，咁所以呢个女仔其实系十几世纪嘅人嚟嘅，咁佢就救咗个男仔，我又唔知点解佢要识揸只船噶，总之救咗佢翻咗去未来，跟住佢哋咪训练咗呢个女仔做埋嗰啲特工。 哦，咁样。 系啊， 呢个就 系全系冇提过呢样嘢嘅，佢亦都冇讲过佢哋点样识，都冇讲过嘅，亦都冇讲话有任何时间旅行嘅嘢嘅。 即系呢度斋系嗰啲咩宇宙警察咁样，其实 宇宙警察咁咯，系咯，你当系咯，系咯。佢争在佢件衫笠翻个头盔唔系卡邦啫，其实咪即系卡邦。 系 系 系啊。 喂，都 或者 啊 咩啦、 啊， 特首战队咁啦， 不如下个礼拜再讲嘅。 嗱系啊，咁你唔使嗱，你我两位问一下啦，仲咩想问？啊呢、這个我叫粗粗同大家讲讲先嘅，即系咁啊费事啊！哇，见我成日撑呢套嘢，哎下位睇完就闹鬼我，闹到一睇实质睇完套嘢嘅出嚟，对呢套电影本身我都唔系话非常满意。OK， 同大家讲先。咁所以我唔特别介绍大家啦，即系但系咧。你要認識一下呢個作品是值得的，咁所以如果你攞住一個認識下呢個作品嘅觀摩嘅角度出發去睇下呢套戲係絕對值得一睇啊！即係咁講啊！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從娛樂角度，呢套係咪一套好好睇嘅科幻片咧？我都同佢講唔係啫，嚇、唔係話悶到瞓著又未至於，但係即係意思做唔到。原先大家諗住好刺激啊嗰啲嘢㗎嘛，咁你睇唔係先冒險故事嚟㗎，咁佢唔得嘅，有啲濕水炮仗嘅。 好 嘅。係。好，詳情留返下禮拜。 詳情下禮拜啦，咁你又知我幾鍾意睇卡拉迪諾芬尼，但我都唔滿意，你就明咩事啦。咁當然我唔滿意佢成日著件太空衣嘅呢、這個就係、 是。係、一開頭著泳衣 啦。係啦係啦係啦，著成套著泳衣嘛，即係你做哥布拉嗰啲女咁樣，想出太空就帶住花嘅啫嘛，係咪？ 點解咁少布嘅？係啊，啲係咯。 系，唔系点解咁多？我就觉得 喺呢度变咗点解咁多啊？ 点解咁多部嘅？樽靓嘅，打咗件太空衣，大佬平时睇正常戏都未着咁多条吓，唔系，但系当然呢个唔系重点啦，即系觉得好似嘥咗，好多嘢都嘥咗咯，成套戏系吓，咁啊，路比桑话呢套戏佢有个即系有个有个数要搣到嘅，唔知要几多千万美金咁过唔到呢个数咧，就冇下一集嘅，即系佢话。最少搣掉嘅數咧，佢先開得到下一集。咁我就覺得危啲，因為我都唔覺得即係北美啲人好愁。老實講， 係啱撞正鄧球客咧，仲要。 其實我都覺得冇乜關係，因為佢本身真係唔係太精彩。咁我都覺得係暫時我睇路比桑比較失色咗一套戲，即係我真係冇 expect 到嘅，系咁 OK， 咁呢个系啦，下个礼拜再详讲啦。我因为有啲位我又唔方便讲啊， 系 啦，而家因为套戏又未上，我唔又唔讲得有啲剧情嘢系啦。咁唯有系讲住呢度呢一 part 先啦，好嘛？纯粹一啲即系系啦。咁但系我鼓励大家去观摩一下呢套戏，同埋观摩一下一啲欧洲嘅艺术。咁呢或者等阿新年讲下，其实下个礼拜系有个 talk 可以听。 咁佢係其實包含咗呢個叫較量啊，香港漫畫力量嘅呢、這個大嘅 topic 啦、啊。咁但係佢入面好多嘢搞嘅，但係我係 Mingli 想講嘅呢，就係呢個7月29號啊，就請咗呢個安古蘭國際漫畫節藝術總監啊，個名字我唔識讀啦，法文嚟嘅應該係喺7月29號啊。

系超人佢唔着裤 唔知咁可能佢阿 Batman 咪幻想紧超人系着女装咯个样咯系嘛？ 系咁同埋喺对白开头咧， 即系都基到出面噶啦，系咯。 系 啊，而家 同埋开头咧补翻咧，佢之前开诶，唔知系咪阿方元郎喺度讲话呢度系冇诶哈利顿人同埋冇诶莱腾咯， 系 咪 lantern 啊？系冇 lantern， 系即系佢冇话冇绿灯侠同埋冇黑诶即系超人啦，系啦。咁佢话呢个冇守护者啊嘛，咪可以。 咁我哋话会唔会超人复活变咗 Super Girl 咧？ 唔知定系有 Super Girl 喺度？ 系咪系超人复活变咗性咯？用 Super Girl 嘅身份再出现啊？ 吓唔知喎。咁但系呢套唔会，应该唔会有绿灯侠啊？ 唔系，因为佢可能会发现哦，呢度冇佢，唔系佢发现嗰啲女超人受欢迎啲啊。 系 变咗性翻嚟。 系啊，所以不如转啊，喺神女侠咁，跟住迟啲又话咩 bad girl 咁啊，不如整埋 super girl 啦。咁但系 边有啲意思就系得啲女埋得啲仔。 因为佢上次咪话 super girl 已经死咗噶嘛，咁边有 super girl 咧？咁啊有超人变咗 super girl 咪得咯。 咩？ 系咪佢话啲改咗变咗啲哈利顿人会死一次复活就变女人噶嘛？变性嗰阵，即系如果条女死咗会变仔咯、啊，如果仔死咗就翻嚟复活变女。 唔理佢啦，系咯。咪呢个未必关哈利顿人士啊，可能去咗界王星练嘢。 系。 哦，唔係呢個故仔根本今次就係咩啊？呢、這個打比達嗰度啊，悟空走咗去練界王拳嗰個故仔嚟噶嘛？ 嚇、啊，即係唔到最後都唔翻嚟，點解？因為未練成啊嘛，佢哋要頂住個、那個今次個敵人先，應該等阿超人翻嚟啊！ 嚇，等佢翻嚟用界王拳打。 係咯，係咯，超人練界王拳終於練成翻嚟啊！係咯，咁點知原來佢嗰啲界王拳會變咗女人嘅，即係變咗阿亂馬啊嘛！一谷就变女啊！ 吓唔知啊！ 啊好嘢啊！呢、這个佢够胆咁玩，真系突破啊，大佬！ 翻嚟我变咗 super girl， 系变咗 super girl 翻翻嚟。 咁睇完个预告片嗰个点咧？ 吓、啊，睇完预告片，咪柴娃娃玩下咁咯，都 咁点样似啲 Marvel 嗰啲咧？ 唔似喎， 唔似，我流流地定点啊？ 梗系流啦，咩流流地啊？唔止流流地啊，大佬啊，都系流硬噶啦。但系你又即系唔系咁咪热热闹闹打下咁咯？ 嗯 嗯嗯， 系咯，即系你想佢哋好有型，唔会咯，因为你睇个画图都唔觉啦。 我唔冇乜啊， 系啊， 阿 Flash 应该做搞笑嗰、那个， 喂，唔系啊，佢一直阿 Flash 变咗，其实即系而家蜘蛛侠嗰个位啫嘛， 系。 喂，佢好明顯係咪阿邊個 Batman 整件甲俾佢噶？佢又要同佢坐埋同一部車，喂，佢爭啲又攬下佢，哦 ，this not a hit 咁噶啦，爭啲要。 哦，係，佢嗰度好驚咁樣，跟住佢又要安慰下佢。 係咯，即係覺得佢嗰個角色咪蜘蛛俠咯。 係， 係嘛？即係 咩變咗盧比杜叔叔啊？ 嚇！ 對，一變咗即係上次 Iron Man 係盧比杜叔叔，呢度變咗 Batman 盧比杜叔叔。 咁都好啲嘅，咁佢都仲會打嘅呢度就係咯。咁總之佢好似又對應翻而家 Marvel 做緊啲嘢咁咯，我覺得有啲。咁但係我有冇需要咧？咁唔知。咁同埋呢度啊潛水俠啦嚇嚇，咁、好似都幾出位咁嘅。你見到佢即係啊，即係其實佢咪真係雷神啦、 啊， 即係嗰啲角色 啊 嘛。 係 我覺得佢而家啲設計係夾硬扭到去對應翻啊。Marvel 啲嘢嘅， 系 咯， 有少少啊， 系咯，咁我都冇咁需要啦。你本来你 DC 啲人有自己嘅套路噶嘛，咁 又靓仔又傻佬咁啊， 系咯，点解要咁啫？系嘛， 吓 吓，咁啊，唔知啦。咁其实我唔会有好大期望，因为无谓失望啊。咁啊，睇啊，点都睇嘅，咁啊，大堆头有几个叫做超人喺度打下，咁睇下点咯。咁你咪睇下到时超人翻嚟系咪？是不是一个元气弹搞定咁都预咗系噶啦，系咯？咁到底超人系会变咗着黑色衫长头发翻翻嚟啊，定系变咗 Super Girl 啊，定系咩？系翻上变咗咩样嘅啫？ 翻嚟变咗耶稣咁嘅样啊？ 系，定系变咗超级杀，变咗超级黑里顿人啊？ 系咯，啲头发变咗金色定 蓝色？ 呢样啊，我蓝色就十倍界王权噶啦，劲好多啊，大佬。 我唔系变咗神啊嘛，我系蓝色噶。 系咯，诶，超级亨利顿神啊，变咗系嘛？ 系啊， 系咯，咁我唔知啦，系咯，咁使唔使件衫都转咗咧？ 吓，咁唔知啫。 吓，写个咩字啊？写个系咪？ 佢界王练翻嚟咪有个王字系咩字啊？唔记得咗，讲咩？ 界王本只嘢 啫，佢界王系咪咁？心口唔系写住 S 都界王咯，唔知佢， 我唔知啊， 是但啦，系咯。咁睇下点啦，我又冇期望噶啦。不过你神噶啦，我觉得系咪真系可以抌即拖到去圣月联盟上玩？我而家就睇紧。即一路三间院都继续去咁，去到正月联盟上位为止，系 咁样， 都唔系揸好耐啫嘛，几个月啫嘛，系咯，挨埋佢，系啊。咁但系神入又有把剑喎，今次咁把剑咪边度嚟嘅咧？ 哦，呢、這个仲要喺预告片度跌紧落街嗰阵时啊 ，Fast 推翻把剑俾你。 系啦，咁好似嗰把剑唔系好普通嘅喎，咁到底今次呢把有咩神剑边度得翻嚟嘅咧？咁 上次嗰把啊，都系。即系本身上次 BVS 咗啦，仲有把边度仲边度有啫？ 我唔系 BVS 嗰时咪有把剑啊 ？BVS 哦，咁 BVS 嗰把咯，系咯，咁但系嗰把系咩嚟嘅咧？佢又 系啊，但 系 好劲喎！我都连 好劲，嗰个真系其实唔尝试解释噶，即系意思 系应该冇，佢都系话咩收集啲神器嗰啲咁嘅攞牌嘅。 O K O K， 即系可能系上次动漫节买翻嚟啊，独绝世好剑之类噶嘛。 系啊，唔知啊，都系响佢咁多年，成一百年人界都系收购呢嘢嘛，真系咁。 系。 有咩神器神兵嗰啲絕世好劍收曬喎，全部 係佢啲漫畫嗰啲流嘢嚟嘅啫喎，大佬 唔知佢收真嗰啲喎， 又冇噶， 唔知咁 樣。咁佢哋就話啦，神嘅咧，甚至乎咧有續集嘅故事線，咁都會有翻呢個國克隊長出場喎，最奇怪就係、是。 死唔去上次啊，又復活。 唔係死唔去，咪又係一係後人，一係就嗰啲咁嘅嘢咯。咁但係話今次又無端端個年代已經又講到去冷戰啦，即係好似電視劇嘅第二輯咁啦。 係， 係啦。咁咪睇下咯，係咯。咁照佢神嘅啦，本身嘅電影又唔會太差嘅。咁但係今次呢套《正義聯盟》如何咧？咁啊睇個走點都睇嘅，走唔甩嘅，係咯。咁啊，至於阿佛力就好似大鑊啲啦，嚟緊蝙蝠俠嗰個就。 系咯， 即系好似话会转晒啲人咁样噶，即系唔知啊，系啊，系啊， 唔知搞唔搞掂。 咁但系唔系话 cut 咗嘅咩？唔系话唔拍佢拍蝙蝠女咩？就系、 是、啊，唔系可以话继续拍噶。不过嗰阵时话，使个导演转咗，连个剧本都转埋再写过啊嘛，又话 系咯，咁唔好理佢啦吓。 吓、啊，佢就乜都转转埋个蝙蝠啦，直啦。 唔系啊，真系有咁讲啊。 系啊， 真系有话转 系咯， 系啊， 佢就转埋啦，系咯。佢一再写个剧本，咪转埋蝙蝠咯，即系要。 系啊，咁啊，真系。呢、這個就真係會大鑊啲啦！即係如果你已經進入咗一個固定，即係好似上Marvel咁咧，你轉演員做嘅一個主要角色係一件大忌嚟。 唔係你要整嗰個人同嗰、那個即係等於嗰個人咁樣啲人要有即係偶像咁嘅成分咁，你先可以好似 Iron Man。 即係你配角轉就 Marvel 都有，但係你話主角轉咧就真係無聊。 Marvel 都唔佢唔夠膽啊！你而家羅伯唐你都要幾千萬。每套咁樣係咁抌出嚟都要佢翻嚟幫手， 轉都要佢出下，都要佢出下，係咯，即係揾錢掟到佢出嚟為止，係咯， 係 啊，係啊，都邊個都 話， 係嘛？ 好似拍蜘蛛俠，好似話唔知拍咗幾日喎，上去睇佢話，但係每日好似一日又唔知好似500萬啊， 哦，咁少人個底請啊， 唔知好似拍咗4日定咩，好似用咗2000萬， 底請啊，底請啊，係， 係咯， 我係佢啦，我揾翻呢個 Alpha 咧，咪成個 Iron Man 嗰個樣咁咯， 係啊。 唔使揾羅伯唐嚟嘅，好多人都似噶啦。再唔係佢都考慮一下咧，無面超人 Drive 嘅腰帶先生都好似個樣。係，你想再平啲係有香港有 Eric Kong。唉，總之戴住副超咁又唔除咁都 OK 喎，都呃到下人喎。係嘛？戴住副超嗰陣幾似嘅喎，真係。 係。哇！咁。跟住講唔講埋都係啲預告定係 成成對復仇者可以換咗泰興嗰對啊？ 咁咩？ 即係由嗰個即係嗰揸住鑊哥美國哥俾個隊長換曬啊？係唔係個效果點都好過呢個咩啊嘛？呢個先球大戰 咁唔可以咁比嘅。 我點解唔可以咁比啊？大家都生曬 先球大戰嗰、那個，即係佢嗰個哭力直情係。游陆块面就系咁样， 即系大镬嗰阵时啊，吴耀汉嗰个啊，嗰扮啊扮啊 青狼， 我话嗰个好好多， 嗰个青狼， 嗰个好好多啊， 系咯， 唔讲星球大战啊，我咁样大家自己睇啦吓，咁系刘镇伟新作好嘢嚟啊，呢啲系真系，唔系即系连大陆都有人闹先讲啦吓，唔系就我哋话唔好系， 喺大陸都人都鬧咁搞錯拍啲咁嘅嘢， 唔係唔知點樣諗啊？其實即係佢以為可以買得到啦，係就係呢啲。 咪即係攞翻好多舊嘅港產片嗰啲嘅元素咁執翻落去咁，係都好 amazing 嘅，我覺得今時今日有啲咁嘅戲咁，同埋你打一隊山寨復仇者呢個係咩玩法咧？咁 呢個打飛機玩法啊嘛，係咪？自嗨嗰種啊！ 即係你在現實上就贏唔到人哋呢啲電影啦，咁啊，即係攞人哋啲人物嚟醜化咁咯，係嘛？ 嗯， 係咯，真係唔係幾好咯，係咯。咁同埋你揾啲神仙嚟打呢啲，其實唔對應啊！即係嗱，呢度都係反映咗一樣弱嘅地方，就係、是、你日本咧就會用啊，用翻啊，係都係悟空嘅人哋係啊，龍珠嗰、那個嚇，或者攞翻啲日本嘅。 一拳超人嗰啲咯， 去對應嚟玩嘅。咁但係你中國係揾唔到啊，你只可以揾到神仙啊。係啊，咁呢個就係證明咗你有幾空泛、幾冇嘢、幾係嘅一樣嘢咯。咁而其實本來神仙都唔係玩得，咁你咪將佢玩現代化咯。咁雷神都係咁啫嘛， 咪攞呢啲嘢變咗個角色咯。 係啊，咁你既然係神仙咯，咁照計。嗰幾千年幾百年你都仲未死㗎、啊、唔會死啲咩神仙係咪咁住佢哋都仲喺度 㗎。 咁你仲喺度就可以講㗎啦。咁你講現代囉，點解下下都要古裝片。照計呢班神仙係咪有現代版呢，可以點解佢哋唔用呢個角度去諗呢？冇都冇。咁算數啦，都冇進步嘅，早咁多年都。係咪。啊 ,ok, 好。好啦，快啲講埋啦。 其他預告片講唔講？雷神三喎，有新預告片同埋嗰個係咪《Seven Sins》一部嗰套啊？ 係 邊套有啊？首先你話邊套有啊？ 雷神三喎，有新預告。 我都有啦咩？我冇睇啊，嗰、那個係點啊？點啊？ 我咪呢個佢一路都係講翻啊雷神同啊 快講算啦，因為馬仔 講合衣咁樣變翻做人咁樣，跟住講翻話頭先同佢打咗場咁啊。跟住話，跟住阿變合衣問佢，即係阿 Bruce Banner 問佢邊個贏啊？跟住阿雷神話：梗係我啦咁啊！ 哦， 但係佢個畫面播就係佢俾阿變合衣打到飛咗埋牆咯。 OK。 跟住轉頭再影咪阿 Hela 喺度，即係打毀滅佢嘅性命。跟住最尾咪阿女武神，跟住阿洛基嘅加雷神同埋變合衣咁，即係佢幾個咁一齊打翻阿 Hela 咁樣。 佢今次阿洛基都係幫。 幫佢一起打咯，係 咁樣。同阿洛基同阿雷神喺度揸槍， 雷神啊，唔使拎個錘去放電咯。 哦，唔使用水啊？ 唔使用錘，成身放電嘅，今次變咗，隻眼都變咗，好似阿暴風雷神咁樣，白曬咁嘅。 終於練到自己都可以放電 ，OK。 哈哈，都係咁啦，咁到時睇啦。咁變形合衣就又喺度好睇好多嘅，我覺得係啊。我唔會為咗睇雷神睇呢套嘢咯，正常。 咁但係為睇變形合衣睇到佢又係揾笨喎，出一出嘅啫嘛。 哦，唔係，我見到佢仲有打第二啲幫手嘅。 係咯。 哦，都有嘅。 即係佢唔係響，即係已經，即係佢唔係就喺我鬥，即係佢個鬥鬥場嗰度打打冇嘅。佢之後我見到佢冇著嗰件，即係著一件角鬥士一件衫之後 都喺度嘅。哦，咁好啲，好啲，係咁好啲。 係啊。係咯，都係咁。 嗯。好，快啲啊！快啲啊！趕時間，馬仔啊！ 系咁，我咩 view pay 啊 one 咯，觉唔觉？如果 咪讲两句咯，嗰、那个都系好少嘅啫嘛，啲咁多嘅啫嘛。 佢话好似未来，跟住佢哋咪玩嗰只，即系玩嗰只 game 咯。但系佢咪有原装小说，因为我唔系好识喎。 咁当然有原装小说啦。 嗯， 系我就系见到你哋啲屋其实好似啲货柜一层层啲嘢咁搭埋一齐 咁样， 爬咗我主角，系啊，跟住爬咗落去个底路，跟住有间房咁样，跟住拎个。眼罩咁嘅嘢咁戴住，跟住就喺入只 game 度玩。 VR 老 game 咁啊， 系啊，跟住喺个 game 入边有好多人喺度玩，跟住同埋可以好多唔同啊，即系角色玩咩喺入边咁样出现咁样嘅，就系 系 咁佢都系呈现到个画面，即系好，即系又可以玩赛车啊或者咩咁，都咁样 VR 老咁玩法咯。 系，唔系佢其实有少少好似朱古力工厂咁嘅，佢话嗰个创造呢个游戏嗰个人话叫佢哋唔知点样赢咗咧，佢将个。交我俾佢噶，话会将间公司。 咦咁似啊？ 啊， 又系咁啊？又系我朱古力工厂 嚟。咁但系朱古力工厂就唔系叫佢哋打嘅。 系呢度变咗打。 系咯系咯，你唔使去竞赛嘅，咁呢度就变咗有个竞赛嘅元素咁咯。 嗯。 但呢個主角好似 都唔係好清楚，係啦。不過 呢個主角好似係一身個後生版曬狂嚟 喎。哦，係咩？哦，我又唔識啊，係咯。即係嗰個成日都戴住護超，我唔認得咩。 哇！佢呢度都戴護超啊。 咁都冇曬狂咁大鑊，佢全場戴住係咯。 係。 係咯。咁你話史不保咧，都仲係有另一個，我覺得係即係仲係有實力嘅導演。咁希望呢套嘢唔會領嘢啊。 不過佢而家又唔係幾穩定啊嘛，最大鑊係。 嚇！即係你路比桑，我已經終於今次有領嘢嘅感覺啦。咁係咪使唔使史不保都要俾一次我咧？ 嚇！所以嗰個吹夢嗰個巨人都係史不保㗎嘛。 哦，咁啊係。 佢都靚靚地嘢嘅，而家穩定嘅啲嘢都係。 即係一有咗特技咁多電腦嘢之後，已經好多嘢控制唔到啊！ 唔係變咗唔識拍咁，好似佢變咗。 唔係咁呢套啊，我唔知啊。咁呢套都咁啊，係佢入咗個 game 度，咪又係 特技咯， 係咯，嗰啲變咗怪樣，唔係人嘅咯。 係啊， 咁啊係，會唔會唔好睇嘅咯？ 係啊， 變 怪 啲。 咁呢套都走唔甩嘅，係咯，睇就點都睇嘅。 可以啊， 點都睇。咁你講 VR 佬又 OK， 個題材都有興趣，係咯， 係。 個題材都好即係好算好食到嘅，咁講真就係咯， 係 係啊，男主角個樣衰啲嘅， 哦， 係講一個咩？ 講一個係咁聖誕歌度其實即係 Band 帶又公布咗佢嗰只《超級金雲》，即係《Pacific》第一集嗰只啦。 哦， 咁唔係，其實都係見到有啲手啊同啲刀都係換件嘅。即啲劍嗰個咩係啦，咁我炸劍都係換件，但係佢換一手就即係佢射嗰個炮嗰陣時候，兩手熄著燈同埋三手熄著燈咯。係咁啊，另外個烏博雲啊會出第二集啲機咯。 係 OK 係啦，咁但係其實佢嗰部第二集我知道機同第一集個樣差唔多，係變咗啲位放嗰啲咯。係個心口個爐又有一個大，跟住下底有個細。 你話而家係即係黑仔白冰揸噶嘛？ 系啊 ，Fint 变咗就佢揸嘛，跟住佢有个小片段放出嚟，就系影咗啲机，但系啲机又另立立好似车咁啊嘛。 哇，唔系咁肉酸啊？ 咁 系啊，即系佢都系 C G 嘅啫，咁但系就好另嘅，即系冇晒啲战损嗰啲实感嘅，咁佢就系啲 C G 咁影一影，跟住同埋佢有啲片咧咁影佢嗰啲肌肉咧就喐到好似变形金刚咁快嘅。 哦， 吓 系啊，咁其中一只咧。有少似瘦版嘅，所以嗰個 Big Hero 6嗰個肥仔啊。 嚇！ 哦， 但係佢即係個形係咁啊，佢著一件係紅橙紅色，跟住有變對翼咁嘅。 成隻 I 咁佢其中有個可以女人用嘅機咧，係變瘦版，但係個形係咁，後邊有對翼一樣嘅，拎兩把劍嘅。 咁佢而家佢單人駕駛嘅。 冇講，但係似。但系因为佢冇影嘅，就影咗佢成个真人演出就系嗰段片咧，就系得阿黑仔讲句说话，唔知俾有冇。聽到講乜，跟住就隻手啊擺個請請嗰個姿勢，好似之前 係嗰啲功夫嗰啲， 之前第一集嗰個，跟住佢部機又咁擺啲姿勢，跟住又冇啊啲畫面又咁，但係感覺上就啲動作咁快就冇咗個實感咯。係咁啊，到時要真係睇嗰個畫面點樣先得。不過啲人都鬧緊㗎，其實係啊。 喂，你話佢唔係合體咩？ 哦，全話有元素嘛，咁我唔知佢咁係咪特別呢？佢其實係咪細只啲可以合體啊？真係唔知。 咩 Power Ranger 咯？ 咁樣 嚇唔知啊。其實啲色我嗰次超級戰士嘅， 係 一個主角藍地色，跟住有個綠色嘅大隻嘅，跟住有個紅色嘅女人，咁咪超級戰士開頭啲色啊。 嗯，好。咁但係今次又搞成點啦？我就冇有啲不安嘅預感啊，已經見到係。 吓咁 Bandai 出咗只 Robo 云新主角机咧，好平啊，2000多 yen 嘅，买百几蚊嘅。 咦，咁咪抵玩喎、 啊？吓、啊，咁我怀疑应该系完全冇任何 即系唔喐得嘅， 啲唔系喐得，咪就系嘥成个公仔喐咯。佢冇入任何武器。 我话呢个系合金云咧、啊， 哦唔系，呢个系 Robo 云嗰座，合金云佢而家 难。 哦是啊、合金雲嗰只就係出第一集嗰個主角嘅，我只20多 yen 嘅嗰只就。 O K， 即系 Robo 雲嗰只就係第二代嗰啲機，嗰幾隻機。O K， O K， 明白。 係、啊，咁同埋嗰啲機冇乜特色嘅，好似隻隻都差唔多樣，不過變咗龜肥瘦嗰只。 嗯，係。咁聖地牙哥仲有咩睇到呢？ 嗯，其實都係我見到係公布都係啲未換嗰啲啊，咁佢雷神嗰個就間間廠都會出㗎啦，今次電影版，因為有哭呢個角鬥士嗰個形態。 嗯。 咁、啊、無論 Hot Toys 啊 ，Marvel Legend 啊、 嗯、 ，Marvel Slayer 啊， 即系同埋嗰个 Mexico 啊，跟住全部都会出呢、這 个系 呢、這个电影版阿雷神同埋阿哭啊。 嗯， 吓咁啊，都系睇下中唔中意啦。咁其实暂时系呢啲咯。咁就系 Inhuman 咪有新个预告片嗰啲咯。 嗰啲唔使睇噶啦，Inhuman同阿咩 Defender 嗰啲，唉，但 系睇下 Stanley 咪买嗰个 Defender 啦，我都系买呢啲场， 冇乜贵啊嗰啲。 唔系，但系佢嗰个 Inhuman 第一集系会摆落去戏院做喎，香港都好似有个期喎。 嗯，唔知 IMAX 我第开一二集好似话系。 吓 吓，你去睇啊，你去睇，几多睇？ 吓，但系个古仔都系讲个细佬定咩啊？喂，去半边，跟住佢流落地球 咗人间咁咯。 系啊。同埋其 實佢真係喺月球嘅，好似佢話佢哋困住喺度本來。 哦， 係啊，仲要離開咗地球啦，佢哋。 即原來都係咁近啫。 係啊，咪同 A 燒 A 準打咯，佢哋。咁 Defend 打我冇喎，咪幾條友一齊喺度打咯。跟住同埋見到啊 ，Iron Fist 最用個發光拳打人咯，嚇，唔係揼地咯，就係掛住，好咗好多啊！我就係見到佢近時就係識揼地，真係幾慘啊！佢。係。 仲有冇？ 冇啦，係咁多啦。 咁啲無面超人啊，咩嗰啲全部未睇到係嘛？ 係睇咗啦，真咯，其實。哦，今次無面超人其實得45集嘅，但係好似話最尾就係連讀下一套，所以其實應該44集就完嘅，應該好似話。 哦， 係，但係而家已經40集嘅，其實即係剩翻幾集嘅啫，即係。 哦，咁啊，即係打埋個王咁啊完啦。 應該係啦，咁 哦， 今朝嗰集最新咧，以為可以阿 Connor 搞得點啊，因為其實原來上次即係佢打死阿帕拉德嗰個，以為，跟住其實佢係攞咗帕拉德啲數據喺我 Double X 我即係。我有張卡度，咁佢可以用嗰張卡撳翻帕拉德出嚟嘅。 哦， 係就係帕拉德復活咗啊！即係今集變咗係，其實係嘥咗半集時間啊！主角碎啊，帕拉德同佢一齊聯手一齊打 Connor 啊，老社長咁嘅。 哦， 係咁啊！佢臨尾真係兩個一齊走去打咧，咁啊贏到啊！即係最尾直頭係兩個出風雷電啦，跟住車馬佢就爆炸，跟住。阿社长即系阿 Connor 变翻社长形态，跟住佢嗰个直头张卡就爆咗噶， 哦， 吓，跟住以为搞掂啦，跟住点知佢拎嗰个变身器咧，跟住佢啲又系嗰啲 DNA 咁嗰啲病毒嗰啲嘢，跟住突然间发光咁咧，跟住重置翻咧，跟住点知啲咧就变翻阿 Connor 张卡冇事，跟住但系阿主角嗰张无敌嗰张变身卡冇咗， 哦。 啊、消失咗唔知啊！佢應該係你當可能控制時間啦，即係其實做咗啲嘢嘅，即係佢開頭就停止時間咧，佢而家直頭可以重置翻，即係佢現實世界冇實時間冇變，可能只 game 個時間去翻之前啦。 係， 咁佢變咗而家個主角冇嗰張無敵卡，變唔到嗰個無敵狀態喎，反而。 哦。 跟住啊，跟住下集預告就已經佢哋要救阿尼可啊嘛，要打埋阿紅色雞咁樣。要攻略埋佢先會出嗰、那個佢哋嗰個 game 嗰個大佬啊嘛，嗰只神啊嘛，係啦。咁下集已經見到嗰只嘢出咗嚟啊。咁但係我又係好似雞雞地樣，我唔知係咪懷疑係啊紅色雞變嘅，臨尾打爆佢之後佢變咗嗰只。 咁都睇怕係㗎啦，應該唔會再有新角色。 因為冇新角色咯，係 啦。我哋不嬲都估係其中一個人變嘅，咁有估係主角變，有估係好多人嘅。咁你話係嗰只雞變都唔奇嘅，因為佢都廢咗咁耐係嘛。 我剩翻只雞咁樣，而家 都冇啦，係咯，咁唔係佢變邊個變啦？ 係啦，咁啊，係啊，剩翻幾集咁又睇下點啦， 睇下點啦，係啦。好啦，咁啊呢個阿超人之舵咧，就今集翻嚟大家要睇喎。咁啊，因為咧出翻阿 Zero 啦，終於嚇，即係含緊真人 Zero 咁，咁亦都附身咗落一個四眼佬即係一個翻工佬身上啦嚇。咁佢呢個角色翻嚟係好生鬼嘅。就是我哋頭先講啦，平時傻啊傻啊，但係打嗰陣都好好打嘅喎。 嗯， 咁因為佢而家就係因為佢附咗佢身嘛，咁佢阿 Zero 一控制咗佢咧，就係超好打。即係佢又會除咗個眼鏡，咁啊由個傻佬樣啊變翻好英嘅個樣。 嗯， 嚇，係啊，即係佢玩到呢種就係呢種好似猛波咁嘛。 嗯， 係，突然間又認真又 突然間認真嗰陣好型嘅咁呢種，咁佢又個演員本身又真係幾好身手嘅，又隨時托馬斯船又成嘅， 係、 嗯，即係個演員本身根本就係有身手嘅，好明顯啊！即係佢係扮傻佬啫喺度，咁跟住翻到屋企係有個老婆啦，有個女咁樣，咁個老婆係翻 Max 入邊個女隊員嚟嘅， 而家個樣做得唔得咧？ 咁啊老一啲㗎啦，但係都又唔係好殘嘅喎又。 即係都係人妻 feel OK 嗰啲， 都 OK 噶，都仲係咁嗰時好後生啫嘛，做 Max 大佬第一套戲， 净系佢一初演出啊，净话系。 嗯， 系。咁嗰时啊，边个啊？阿满岛光咪做嗰个女机械啊嘛？嗰时都卜卜脆嘅，而家好老啦。咁如果你一齊做咁，咦？咁呢個女隊員仲 keep 得幾好喎？我覺得算係 好少少啊，冇咁殘忍。 我唔知啊，冇咁多，冇咁辛苦啩，冇咁多 job 做啊。 係啊，唔使咁 啊。但唔緊要，咁佢哋有事務所請咗噶嘛。 嗯， 係咯。你冇 job 俾佢啊，你都要出糧俾佢㗎，大佬係咪先？ 係。 咪即係 TVB 㗎，咁你唔俾戲佢拍，你都要出嗰幾千蚊俾佢。 嗯， 不即系可能你知唔知在啫？喺嗰啲女咁嘅所谓，佢都结晒婚生晒仔嚟嘅都， 嗯， 系啊，有乜所谓啫？咁你咪继续出粮咪有广告咪拍下，我谂佢都系过下，即系叫做 keep 住一个做戏啊，一个即系兴趣咁嘅啫。我觉得似系啊，嗱咁佢好多广告拍嘅反而系， 系 系 anyway 咁呢集就出咗个咁嘅。即系 zero 嘅人間體啦，咁又唔似喎，同埋呢個 Zido 咧，亦都有第二個形態啦。咁佢又好得意嘅，原來佢嗰啲咁嘅一粒粒嗰啲咁嘅 capsule 咧，係由啲細路仔個身度嚟嘅，即係佢係佢唔知點解會喺個細路仔個身入邊嘅。 係， 咁例如上次嗰集原來識噴火嗰個唔係嗰個武劍嗰條女，係佢另外一個細路女嚟嘅。不過預告片睇錯啦，咁跟住個細路女咪俾咗個粒嘢佢，原來係阿尼奧嚟嘅。咁佢今集有個好大力嘅細路仔，但係原來又係有粒嘢喺裏邊，咁個粒嘢飛咗出嚟，咪啊七星俠嚟嘅，咁佢咪合體咪變咗佢嗰個即係第二形態，係又大力又着火，咁佢好得意，好似機械人咁嘅喎。佢出拳頭喺後邊噴射嘅， 啊， 係，因為竟然後邊有噴火喎，係啊 ，Civil Wing。 咁跟住佢射個絕招又唔係怎出啲死光，佢好似隻手好似即係機械咁變咗炮咁嘅，係成變咗機械人咁嘅，你覺得係？ 咁真系， 咁但系 OK 喎，又有啲過癮嘅喎，所以今集如果大家有興趣都睇翻啦，第三集系咯。咁如果你喺嗰廿零分鐘裏面出咁多嘢，咁啊算好多嘢啦，系咯。嗱，咁下個星期有咩做？ 系呢、這個，梗係呢個星際特工千星之城 啦。係啦，咁呢、這個我都嗱，即係講真，我唔係話套戲好好睇，但係即係大家要認識嘅，係一個影響星戰、影響好多即係科幻嘅一個作品，即係講原著漫畫嚇。 嗯 咁呢套戏咧可以当观摩睇一睇，系咁嘅。OK， 下礼拜先同大家长讲诶，《千星之城》好，仲有冇？下礼拜 要睇睇啦，跟住。 哦，之后就仲有呢个报告老师怪怪怪怪物。 哦，都系下个星期啊？ 佢就琴日已经系优先噶，佢话。 哦。 咁就28号 又优先咗啦。 系啊。 我下个下个星期哦，咁呢套都要讲下啦。咁都好似系咪丧尸嗰类嘢噶？都系讲。 是啦，似乎是。 嗯，好，都是九把刀的嘢，是吧？好，咁呢个可能都 OK 嘅，因为九把刀都即系几多勇等嘅，香港都系。好，仲有冇？ 原子杀机 咯。系啦。 下个礼拜已经做原子杀机啦。 冇错。 以为呢度又要睇，因为佢自己标榜到自己系女，即系女人版嘅007咁嘅。 啊，唔系再咩？ 咁今次除咗呢个查理斯花朗之外，仲有阿刀片女。 系。 系。 系咯。 做咩美女变怪兽 吓，都系下个星期。喂，唔系呢个改咗噶，之前我见到你话要改到8月噶。 哦，再褪啊， 再褪咗噶，呢个唔 update 噶，系啊， 哦，呢个旧嘅， 应该唔 update 系。 哦，咁啊，呢个阿边个啊，姊妹肉蒲团都话27号啦，吓，唔知真唔真啊？ 系咪噶？嗰个又改嚟改去，大佬 真唔知啊。同埋有套啊港产片嗰套咩西方极乐自拍 太空舱 咪太子太空舱嗰个咪30号做喎，系嘛？ 哦，以为下个星期咁多戏做咧，一系就 即系佢话30号啊。 O K， 睇住先，睇住先嗱。 睇咁多啦，系啦，暂时咁多月。 好，咁有冇得再近嘅？有冇再边几套要留意啊？或者嚟紧即系再两个礼拜内有冇边套即系大科幻片有冇？就系讲啲大科幻片得啦。 大科幻片啊，好似冇乜啦。 我冇乜啦， 系啊，冇啊，系啊，八月开始剩翻啲啊。 哦。会剩翻啲， 八月三号有套咩？ 叮当咯， 吓，同埋呢个沙海47米啊，不过 嗰个唔系科幻片嚟喎，你啲大科幻片嚟紧，再下一套系边度啊？ 嗯， 即咩？八月冇科幻片啊？ 哦，昆南岛啊，唔关事喎。 哦，即八月冇科幻片，其实咁大剂啊？哦， 八月冇乜科幻片喎。 哦，即我哋可以休啦，八月系好，好，好，咁八月冇科幻片，有佢啦。 咁有冇嘢好冇冇嘅補充？ 冇啦， 冇啦， 冇嘅補充。好，好啦，咁啊，明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大家記得去啊 Red 嘅先啊，同埋花生台啊，去聽我哋啊。咁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 拜拜。